一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。哎，放心吧啊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 歌和黄小琥演唱的《难得一见》。 世上难觅到知心，一生也未会变改，爱尽情地爱何须。已近一休美梦，让我继续期待。原来热爱未如愿更难耐，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。 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。 像大雨将至，那么潮湿。

心中的怕，他不是他。我再也进不去爱情了吧？伤的步伐，我死去活来，但是有谁知道我钻进人海里吧？也是一种方法。他不是他。 显得越深。

心如丹田也缠绕之柔，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线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